锵锵三人行，这个今天呢应该是聊咱们的 logo 了啊。就咱们好多人说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刚才看那个锵锵三人行这个 logo 啊，绝对是权力的游戏，像不像权力的游戏下面那个族徽啊？ 我这集特别对不起观众，因为我没有怎么看过权力的游戏。 对， 特别对不起。 我们需要一个没看过的， 因为我 好让我们看过的跟你说个明白。 对，我坐飞机的时候就没头没脑的看过一两集，可能就是因为没有这个上下文，我没有太入戏。 所以你们俩就可以很好的搭配，因为这有一个就是说不仅是看过，而且他觉得 骨灰级， 他是骨灰，但是我们锵锵的这个权力迷， 全粉。 哎呀，徐老师整天穿着权力游戏的那个衫儿吧，而且都去到了 衣服少，换来换去就得换， 去到了林多那个林叫什么 Kingsland 那个克罗地亚的那个景点儿，他都去。 他冰岛那个，他我是去火，他是去冰， 我是去 我们冰与火之歌， 对不对？我都是去那个夜王尸鬼活动的地方， 僵尸活动的 僵尸活动。 专门去看那个景点，因为权力的游戏不景。 对 哦，那跟看电视， 我其实昨天晚上也是在刚看那个最后两集，我一下我还看到我在冰岛看见那个草帽山， 嗯， 哎，那个尸鬼夜王他们到了那个草帽山，积雪的这个草帽山，那真是世界上大的这个景点啊。哎，徐老师聊聊吧，这个又一季结束了，很多我发现很多锵锵迷也是权力迷。啊，就是说也是游戏迷。哎，你怎么影评？ 太短了，最近这一季太短了，就哎等啊等啊等了一个年，来出来怎么草草的就七集，而且呢，要是你前面没看，你只是看最近两季的话哈，其实是失望的，啊，这个戏已经是在走下坡，没办法了，剧力啊各方面，现在在看，我照样追着看，但是完全是因为它之前好。就是一个欣赏习惯，就好像西班牙队、意大利队踢得再差，我都会看一样。就是他现在，他接下来还有最后一季，我都猜到他是什么故事情节了。所以，但是我也会看，但是他的好的地方是在前面几季啊，不是现在的时候。 那我的要求比这个徐老师低多了。 是啊， 你知道我有一种很有意思的观看心理，我就觉得有些东西啊，就是用不着说它好看。就是他这个一出来就好看，我很难解释。我给你举个例子， 惯性啊，这就是惯性。 不是 场面吗？ 不是，我给你举个例子来说。你比如我有一次听郭德纲和于谦说相声，那郭德纲、于谦相声在剧场里，你知道不？就是这样，就好像他们是自来水龙头，你知道吗？那观众不让他返场的，然后哎，再给一个，跟你讲两分钟小段子走了，他也不是有一个。到最后就变成好像它是个自来水，你知道吗？你不用说它的结构、主题都不用说，就比如说我为什么觉得《权力的游戏》，我的水平低啊，但是而且我看的少啊，但是我至今想来想去，你要让我说我现在所看到过的电视剧，我觉得最好看的，我就是说《权力的游戏》。为什么呢？这已经超越了，我就跟你说的，它的主题、它的结构不是。我现在看就在于啊，他们这些衣服，他们这种在细节上的这个节奏，轰炸这个龙，哗就出来。我跟你说，我看就觉得，再来五分钟，我永远可以看下去。 可是我恰恰。是不是我太低级了？我因为我是在飞机上偶尔看了这么一两集，你说的龙我也看到过，然后中间有一些，但我恰恰就那么没头没尾看两集，我入不了。 对， 是为什么呢？ 很多人问这个问题，我也碰到有人来说问题，说这个戏到底好看在哪里？ 对啊。 那我第一个我同意，我现在很多这个全世界，它是目前全世界收视率最高的一个电视剧，而且也是评价最高的，这个不是我们个人，当然全世界人民喜欢不一定就是艺术的精品， 对 啊，这个很难说，比如哈利波特也全世界人民喜欢，但我在我看来什么指环王也是很多人喜欢，但是我觉得权力游戏要比他们都好得多，这个目前来看就是他说的那个情况，这叫惯性，你就是他出来就那个摆个范儿，这几个人物，他的人物太多了，你知道，他每一集啊，只是他的部分人物出一个镜头，他很多人呢，这一集里边，一个小时里边，最多来给你一分钟、半分钟，哎，你都觉得很过瘾啊，谁在那里出现一下，就把拖一拖或者不拖，都觉得很过瘾，那个是一个惯性， 但是话说回来，惯性是怎么来的？惯性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哎， 那郭德纲，你现在看着他站在那里就乐。 是， 你比如说以前侯宝林一出来，我们就觉得好笑，那是因为他之前的口碑积累下来的。那之前口碑积累下来，那就是值得分析的。那就好在哪里？我们以前专门讲过嘛，比方说他的历史，他写历史呢，他是假名是假，实际上是真。你明白吗？他是英国历史为背景的嘛？那你其他的历史，比方说罗马啦，啊，比方说都铎王朝啦，讲这个英国历史，你摆明的写历史，人家就会说你里边有很多假的地方。你很简单，中国一样，大明王朝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但是他摆明是假的，哎，人家都看出玫瑰战争了，看出什么？那这个是历史的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我们以前讲过，他是没有正邪不分明。他的人性很复杂，他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帮派里边的人好坏都不大容易分得清楚，这很难哦。第三个好处，我们一直讲他的细节非常精彩，你不管他讲的什么故事，你都没考，他一件衣服打一个架，喝一杯水，人进一个房子，都是像拍电影那么讲究。 还造了一种语言是吧？ 哎，造语言，它里边它造了一个世界，你就可以去，有很多人就觉得，所以这个是我理性分析的，它历史的虚中有真，它的那个人物是正邪混淆啊，比较有深度，然后它的细节高度真实。但是我跟你讲的，到了最近以来，你不管了，你就这么跟着了，明知道它现在越来越通俗化了。 但是哎，以前就是我还可以用我的角度啊，回答你刚才这个问题。广告之后再回答。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因为我说我从我这角度回答你的问题是什么，我从第一季啊就是不求甚解的看下来的，因为确实他有点烧脑，他这个线索特别复杂。其实呢，我也有时候比如说名字我也记不大住，你知道吗？其实每一集的这个这么多线索，我也不是完全搞明白的。但是 就好看， 好看。 像我这种有非常严重脸盲症的人能看吗？就是你连名字都搞不清了，会脸盲。 你可能也会发现这个人是哪儿，什么铁种又跑那这儿哪头那头。 有些人物你搞不清楚。 但是我就跟你讲，你比如说，咱怎么说吧？比如说这个宋画，宋朝的画和这个明朝、清朝的画很不一样。 对， 你看明朝、清朝的画啊，很多它就不画了，哎，就留白了。这个宋画，你比如说《清明上河图》，你去看，它是啊，宏观到整个的鸿篇巨制完美，具体到每张桌子俩人划拳， 对 他们根据这个都分辨出，这就是宋人划的拳。你名人仿照的那个画，可能手指头，可能五魁首的少一手指头，就是他到这么一个 精细 一个程度。所以我当然不是说这个权力游戏就有这么样的高超啊，但是呢，基本上我说我为什么爱看呢？哎，演员演这个戏都是好的，讲出来的台词都不是脑残的，是符合咱们这种人的理解啊。世界上文艺创作的一些几大主题，权力、阴谋，这个性与怎么死亡，甚至还有什么呢？阴阳两界，还有这种神怪，你可以说，但是跟咱们说那玄幻，那可是差着太大的这行势去了啊。 他那个神怪呢，就一点点。但是呢，又构成它这个总的一个边上，它不是主要的。要真的很多神怪的话，人家也不喜欢看。 所以我过去，我上次我们聊这个，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你看，这个东方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啊，拍实真实的东西都拍得像虚的一样，像拍的虚。你看那个武侠，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就那种玄幻。西方的这个创作风格是，你发现没有？他拍那个夜王，他拍那个尸鬼，但他拍得像人一样。他拍得像真的一样， 他们有一场在跟狮王他们打仗的那一场 啊， 那也很厉害。 做的那个特技，而且哎，你比如说那个皇太后穿那身衣服，任何一个人穿的这身盔甲一出来，就能看呐、啊。就我像你看时装模特表演，你都看我，所以我说这一个细节我都喜欢看。 对，这个你这个感受，就是我最近因为刚好是看到那个罗丹的那个雕塑嘛，那个地狱之门，他正好在一个地方我。经过有看，站在而且特别近，我就看到，哎呀，我说里面这也是不过是神神鬼鬼嘛，地狱里面都是一些普通人的鬼鬼脸，哎，每一张脸都不一样，每一个脚丫子都你都可以看到，然后就你说的那种细节感。 但这个问题是特别有趣，就是说现在都是在你就各种的电，就是你在电视剧他们各自的频道上面自己制作的制作费用之高，已经超过了一般我们去电影院看，对吧？我最近是在有一个叫洛加诺那个电影节嘛，它是一个非常就是在瑞士，但是很多年很长久历史的一个电影节，但是它是比较平民化，就是它不崇尚走红地毯啊等等。那它这次有一个特别奖给了一个演员，是以前钢琴课的那个男主角，他有一个那个分享会嘛，他就讲到一点，他就说啊，大家认为说现在演员好像地位没有以前高，或者说为什么大家都不进电影院看，他就讲了一句话特别有趣，他说所有的魔法都消失了，你现在都是在家里面看了，你都是在家里面，那些电视剧的制作如此之精良，你都不用走进电影院这个黑匣子里面。他就说，他说所有的魔法都消失了。 那不会啊， 对， 电影还是很发达，看电影的人还是很多，对不对？说实在话，有很多电影其实很差，但是照样有很多人去买，因为人需要家里以外的另外一个空间，让你可以专心一意的去做电视剧呢。这个播法啊，我是外行，但是我注意到他们这个是他的文化工业的一部分，他有各种不同的播法。比方说纸牌屋吧，他很有意思，他拍了一季以后，他跟你连着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给你播掉，这个很奇怪啊，他不让你等的，他就连着播十几个小时，你要盯着他看，或者你看累死了，播完了就没了，以后你们就自己去倒腾去，这是一种。你像《权力游戏》吧，它是最摆架子的，它一年出一季，一季只出七集到十集，每个礼拜播一集，一集不到一个小时。 这个不可以连在一起看的。 你不可以， 除非你等最后一季出完。 哎，对，你可以连在一起看，你可以的事后重播。但是喜欢他的人是等不到那个时候的，他九点那个时候都，我们就同时你就会在看。为什么有剧透？为什么你知道电视剧内容啊，有黑客像窃取五角大楼情报一样被窃取的，就是《权力游戏》。《权力游戏》的剧情有这么高的价值，被黑客去窃取，但它价值很大，它就这么几集，你看现在播完了，又要到明。 你跟《权力的游戏》相比啊，这个投入不一样。 对， 我还是能够感觉到它的差距在哪儿啊？工业的差距。其实当我们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工业这个词儿啊，就说的不是依赖一两个天才， 对， 您是名导演， 对， 您是名好本子，不是，而是全行业的素质高，这种素质高甚至是接通国际世界最高潮流的，这叫专业流。你看啊，我就觉得我跟有些评论家他们不一样，就是呢，我觉得跟我父亲干的工作很有关系。我父亲呢，在工厂里是工艺科科长，他一辈子搞这个工艺，所以你看，一直影响到我们家这个孩子。我呀，其实不关心这个什么这个观点啊，或者那个深刻含义。我是一个关心工艺的人， 匠人精神。 所谓不是，还不能那么讲，就是所谓工艺指的就是什么，什么这个观点啊，或者那个深刻含义。我是一个关心工艺的人， 匠人精神。 所谓不是，还不能那么讲，就是所谓工艺指的就是什么，比如说你说你设计，其实他就我爸就跟我讲，很多时候中国的设计水平很高的。中国有时候设计出很多很好的机器， 但做不出来。 但是呢，工艺就是负责把你这个设计啊，用什么工具，用什么，怎么就能做出来你设计的都不走样呢？这就是工艺这个流程。我喜欢看的电视剧，比如说这个《权力的游戏》，要照我说，就是它的这个工艺，这个工艺就在任何一个点上说，这个编剧是在高水准上。服装在高水准上，摄像在高水准上，演员在高水准上，他所有的，甚至你知道为什么我说这就是个活啊？这在咱们来说，今天的这个艺术圈啊，很多喜欢玩概念，比如说哎什么人干一个什么事儿，但是你有没有意识到啊？就是这个活，画画啊，包括访问人，包括主持节目，你除了其他的智慧、他的天才之外，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是一个活？它是有很多具体的细节，它你认为它是一个活。你比如说，我就说像这个权力游戏，不说别的，哎，徐老师，我有时候就特别过瘾，反复放在这个片头，这个片头噔噔噔噔，咔嚓，火龙宝剑那种， 一般电视剧哈， 一般的连续剧到片头的时候我们都快进了， 对 对 对， 唯有这个戏啊到了后来啊他片头在放，我们傻乎乎的也在等他， 他那个片头 到这个地步啊， 那个片头的音乐和那个片头的特技做的看得我回回血脉沸腾，你说这就是活儿，你知道吗，这不是思想，这也不是什么这个理论，这是就是手头的活儿怎么样。 我们最近我发现我们其实各行各业有一个问题，就是干这个活儿，你说做手艺的人流动性特别大， 对了， 他有一个，但是现在中国提了口号叫中国制造嘛，2050嘛，就是2050年中国制造要达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就是一个水平。我最近刚好因为是在瑞士采访一个总统，讲就讲到他说中国制造要跟他们学一个学徒制，这个东西是在德国跟瑞士，就什么呢，其实你就是一个就是青年人他在16至18岁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去读大学，或者你考不上的人呢就去一个就是技校啊，咱们中国其实也有这个技校，但是跟他们的操作方式不一样的，他们就是你就是干这个，他这个技校里面呢是政府不规定你上什么课的，是由行业来决定，由公司来决定，那么呢我就培养你干一个面，你这个面包师吧，他规定了比如说全国多就是几百种行业，你面包师我就学做面包师，但是呢我每个星期也有去上那个文化课， 会不会要 一半一半 考试发什么 当然有，当然这当然有，而且是呢他这个学出来以后啊他这个行业就会用到他嘛，而且他的工资待遇有时候比大学毕业生还高，是非常受尊重的，所以他说他们的行业流动性是没有那么大，他们有一些产就是这个生产线到中国以后他就发现就不行，说那经常换人这个东西就没有法做的一样。 我在工厂待过，以前我知道都是车前刨，那就是八级钳工啊是属于最高的，现在人家完全没这个概念也不要说这个没有了，原来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数理化也不需要学了，现在什么东西拿个苹果机都是电子啊创新啊，一天到晚听这样的口号，那还有没有就是工厂的某些技工他真的是几级几级以此来为人生目的追求的呢，我这个真是困惑了。但具体回到这个电影啊，有一个现象我注意到很反常的，一般来说拍电视剧的人啊他出名真正出名是靠电影，靠电视剧赚钱，靠电影出名，只有这部戏例外，这部戏里边的演员啊都是因为演了这个电视剧以后人家出名了，以后再演电影，小龙女跟阿诺斯瓦斯那个演电影啊，人家觉得， 所以你还是会觉得电影会慢慢被这种就是另外的网络渠道的 总体 平台会， 总体不会，但这是偶个别现象。我盼望的是什么，我盼望的是像我们三国这样的戏啊用这种工艺来打造，那真是不得了。 对， 我们的《 三国演义》， 对，我们的剧本是一点不差的，那比他要好得多。我们的文戏，但问题是我们常常觉得就是说观众很熟悉了，演的时候就是你看由于成本了，由于演技了，由于耐心制造工艺了，你比方说假如三国也来一个10年10集放个10年，就这么慢慢的磨，有这样的钱有这样的功夫来打造，我们也有一流的演员啊，我们也有一流的摄影师，我觉得是一个文化生产机制的问题，我们的三国要是也这么拍出来的话哈，真是 对， 我们太要亮了，我们就是 快，然后就是个剧组吧，然后马上算钱总个多少，然后一下子就要， 对，我最近看英国那个戏那个 Crown 嘛，就 The Crown 讲那个英国王， 我没看完看不下去 啊，是吗？那咱们正好相反，我是也是我一打眼就发现这个戏太精致了，就是桌子包括装文件的那个袋子，那种成就感，那种历史感，然后还有所有的演员长得真像呀， 我就是给那个女王的老公给看看， 为什么就是太像了，你不觉得吗？好像啊， 讨厌的一塌糊涂这个人。 你知道我看这个就是敦刻尔克大撤退，这个我看那个朋友圈里有一个学纪录片的一个孩子，但是你都知道就是说他的这个功夫啊，比如一个剪辑师，这个片子的这个剪辑师，他在这个台子前面1000个小时处理几个细节，然后呢他分析的那些妙处，徐老师咱们看不出来，你知道这就是一种什么精神，我也不知道，就是说那诺兰呢或者剪辑师就说这个音乐和这个某个点是怎么配合的，然后这个里边有什么审美情趣，天哪，我说我要先看了这个文章再看电影就好了， 这是 我完全 毫不利己，专门为人的。 说实在的，就是某个专业行当，为什么我说这个干活，你的有些教。 无关了，观众甚至感觉不到，但你也不能说它无关，可能一千个这样的地方加起来就形成观众的一个印象。 我自己能感受到，就是我们有时候写论文啊， 要相信天知道，天知道。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当然咱们也得明白一个背景，就是这也是西方一等一的精品了， 他可能是一千个里面挑出那么一个， 对，西方的烂剧也多的是，对吧？咱就是说这个最好的这个水准啊。而且就是你觉得他们这个里边啊，其实我觉得吸引我们的啊，我不知道更年轻的人怎么样，吸引我们的是有种就是举足轻重的感觉。比方说里边那谈的都是几个王国的这个他这个国家的这种利益征战，而且为什么就吸引我们的，我觉得就是啊，你不能说它仅仅是娱乐的，它虽然不是信史啊，可是呢对于我们爱好历史的人呢、啊、它有些地方是英国历史，有些地方又是某个地方的历史，它让你感觉到很多，这真正其实我觉得它是有人文感，有历史感，有人性感，就这里边的人性之间的算计阴谋，对吧？哎，这种让我们看着啊，好像符合咱们那个心里的那种能量。 你看他制造是 HBO 是美国，但是美国认祖归宗是认的是英国历史，虽然当初美国人是跟英国打仗夺回来的自己的 独立， 英国是敌人吧，可他认你英国文化，因为你的英文的关系，所以大量的观众是朝着这个英国的历史这条线，而且就因为英美文化在世界上的这种霸权地位，它造成了一个西方世界的一个现象。你看看，你德国的现在就拍不了这样大的戏啊，法国的也拍不了这样大的戏啊，这完全是跟他们文化殖民的语言的这个我们说文化霸权有关了。 所以会不会您刚才假想说我们的三国如果给拍出来，但是呢因为我们看这个权力的游戏是假设大部分人全世界的人对英国的历史多少有点知道，那如果三国拍出来不知道中国的历史，完全不知道， 他们 能带进去吗？ 他们就看了以后就说，哎，这是很像我们的玫瑰战争啊，七国这么乱，七国啥稀奇，我们春秋战国不就七国吗？ 七国，对， 哎，我们就是七国嘛，我们春秋里边的故事， 哎，人类 哪里差， 人类的故事不外乎合纵连横， 对， 七国，哎，就是哎，夜鬼啊，不是那个夜王，那个尸鬼大军要来了，我们必须就是攘外，不是叫什么，安内必先， 攘外必先 安内， 就是说我们要共同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外敌，把我们的之间的征战先放下。 还有一个，它里面的各个国家的人的样子也不同，对吧？差异性很大。反正我看到过有特别矮小的这样那样。可是三国里面能人的样子能出来那么多丰富的不同， 他们也有没有特别大不同啊？说实话，在我们看来，你哪里分得清？从外表上分不清楚哪个国家，只是它特别从颜色上，像北国的是冰的，黑白的，它整个就两种色调嘛。一种是黑白的，那三国就混三种颜色嘛，对不对啊？南方是一个什么颜色，曹操是一个什么颜色？ 当然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就是说怎么说呢，这个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问题，它的有些个范儿啊，不是我们这个国情或者说东方文化里有的。你比如说这个像这个谁啊，小侏儒弟弟这种啊说话的方式，我都觉得好像我们就很难有。 乍一看是一个 环境污染、气候变化，令人感觉末日。